同心愿，让我逃进你之间。相扶，爱是不求好处，寻常也很幸福。是莫忘一生守护。 以上两首歌《慢慢喜欢你》是莫文蔚出道25年的序幕，那刚才这首《I Do》则是纪念她和先生 Joe Hams 相识了30周年、结婚6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了。一句 I Do 也是把两人兜兜转转30年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叶芝写的情诗。莫文蔚在读书的时候便非常的喜欢，赵照呢先入为主在选秀比赛上送给母亲，让这首诗多了一层亲情的含义。赵照对这首歌曲的理解是绝望的从容，而莫文蔚的诠释呢更趋向一种深情和温暖，不仅是对父母，也能代表爱情，很像她2010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《宝贝》的感觉，随意当中有多了一丝安宁。莫文蔚，当你老了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 真希望，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宝贝，在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情歌特辑来自于莫文蔚。不论是现在听到这首宝贝，还是之前那首当你老了，在莫文蔚的近期作品当中都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简单和纯诚。那莫文蔚也凭借2010年这张宝贝拿到当年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。在近期莫文蔚翻唱了一首歌，也是对自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，叫做一生所爱。当年他也是搭上大话西游这个 IP， 那负责大话西游音乐制作的卢冠廷知道莫文蔚也是歌手，让他唱了当中的插曲未了情。后来经过卢冠廷的推荐呢，李宗盛和莫文蔚有了接触，并在李宗盛的调教之下，让他成为华语歌坛首屈一指的女歌手。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莫文蔚所演唱的《一生所爱》， 稍后我们还将听到台湾地区校园民谣时期的经典之作《秋蝉》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他2016年的 EP《天籁 Studio Version》当中。 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，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。谁到秋下一心愁，

心的两个人，总是忘记问候对方一声。亲爱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告诉我梦想是什么？ 学不到，只怕熟能生巧。 这是由林夕作词，常志磊作曲，莫文蔚2014年推出的《一切安好》。在很多人眼中，莫文蔚都是百变的代表，不论是滚石时代自我的另类，还是和李宗盛合作时期的文艺生活气息，以及在索尼时期特立独行的 IX 拉活，更是将百变诠释到了极致。而2010年《宝贝》是他音乐的分水岭，之后他的作品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纯粹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，《执子之手》。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，我们多招摇，不完的玩笑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？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 爱情一般，把烦恼你对自己最不友善，每天在忙，每天在赶，忙忙忙为谁而忙？一人晚餐，一人逛逛，这落单你管他们会怎么看？不是一般，再加另一半，你是越难往内看。你好强是为了别人江山，或不让自己失望，找个方向分摊孤单，也强迫自己折返，不如宁出不烂。尽管感情独一无二，单身就你一个，不必谁来认可，不必和谁凑合。选自主想玩就玩，都是一般，再找另一半，你是越难往内看。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，还是让自己更爽，找个方向分摊孤单，强迫自己折返，不如宁出不烂。尽管感情 刚才两首歌曲，不论是独一无二还是执子之手，都是来自莫文蔚2010年的专辑《宝贝》。这张专辑推出没多久，他就宣布和初恋结婚。在用心经营家庭的同时，他的事业也兼顾得非常好。对即将出道的25周年，莫文蔚已经摩拳擦掌举行巡演，并会推出新专辑。在这个小时最后，我们听到的是这首讲述不忘初心的《如初之光》。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，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，微微传递眼眸，推开思念孤单，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。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，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，眼泪变成感受，化成了柔软的执着，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，挥洒着你一道银河。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，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，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。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，当正在靠近夕阳太阳。